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聽啊！ 好啦，舊事好啲又翻嚟啦，咁啊見到中間坐咗個人啦，咁啊今日現場觀眾嚟，見佢咧頭先喺度咧蠢蠢欲動咧，咁啊不如捉埋佢上嚟啊！呢個朋友馬士啊，咁都差唔多年紀，同我哋呢啲，咁所以有話題。見佢咧頭先咧嗰度咧講潛節咩，講嗰啲咩炮仗啊，乜都有份，咁啊喂一齊講啦，係咪 Eddie Sir？ 嗱，頭先咧 Eddie Sir 你係講到話嗰個釘仙，我真係好有興趣。 咁啊，我哋其實釘仙嘅嘢就唔不限於。細路仔嘅，都係我童年時常有常見嘅嘢。咁其實掟先真正掟嘅咧，就係啲年紀大少少都掟嘅，掟到好大年紀掟嘅。嗰掟到講笑講咧，間房我見到啲人掟嘅，嚇、啊！即係佢哋玩咧個掟先。咁我哋細路仔咧就學人哋掟先，就係、是、其實咧就所以就掟先啊，就掟錢嘅啫。 掟錢啫， 掟錢嘅啫。 因為嗰時豆領咪就叫先咯。 係啦，係啊，咁掟先。咁我哋就玩法亦都係好多頭先你講波子類似個波子咁，有幾種玩法咯。啊！又拋去鬥遠啊，跟住又企高掟啊，又即係整隻掟啦，掟中就有，即係諸如此類。咁我哋嗰個時期玩埋點解呢啲係較為係係夠經濟同埋有得玩成日嘅嘢嚟嘅。咁但係有少少賭博成分。 絕對啦、 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大人玩意，但係我哋童年見到我哋都會學嘅。咁其實講翻轉頭，我哋而家頭先講好多嘢咧，都係大人有法我哋去玩。咁我哋細路仔見到嘅。 喂，其實你啱講掟先咧，我就到我嗰個年代已經少，我諗阿 Mas 都更少啦，係嘛？ 都有嘅，因為好多即係老實講、 哦，大過你啲嗰啲， 大過啲嗰啲，即係有啲老實講啲叫白粉仔啊，或者一啲飛仔、啊。 喂，你細個喺邊度長大嘅？ 我深水埗土瓜灣，我哋全部都即係 狗反之地。 你話放咩炮仗啊、穿雲箭啊、你話界繞啊，全部都見過。 其實我又講翻咧，就如果地區咧，以前啲地區咧，差唔多全部都係低下層嚟嘅。 係 啊係啊，你除咗幾個區啊，咩九龍塘啊、油一村啊、太子道嗰啲高嗰啲，或者係港島區有部分啦。咁而冚棒都係主要就個社會制度問題咁嚇，即係拉遠咗講啦。咁所以我哋形成好多兒童玩嘅嘢咧。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因為我們的經濟是 不容許我們有那麼多，譬如買，就算剛才說到玩具，我最記得我第一次玩的玩具呢，就是什麼呢，就是即係車仔都開心啊，以前嚇、車仔啊，嗰啲兵啊，好開心， 綠兵仔嗰啲， 咁到真係砌啦，咁你哋講到咪前講話咩白金啊，我哋冇嘅，我哋已經進步最叻就拿啲膠水嚟黐，即係砌隻艇啊。砌艇好叻噶，嗰陣時好開心噶，即係嗰啲艇啊，咁我哋邊度放艇仔咧？我最記得咧就係花墟，而家仲喺度個場，我記得嘅。個花墟咧有個場咧就放艇嘅， 花墟 係啊，即係花墟球場嗰、那個球場嗰度，佢有個以前好少㗎香港，嗰度其中一個嚟嘅。咁我放啲艇咧，就即係我哋細路仔就整啲細嘅地方，啲、大人啊鬥威。整到即係買啲摩打翻嚟砌，咁啦就開始就是、你哋頭先講去到白金咁巴閉啦，咁我哋就咁。 有錢啲啊買咩咧？買啲嗰啲樟腦艇啊， 係 樟腦艇嗰只就擺啲樟腦啊 ，Lens 應該未聽過啦，一塊膠片仔， 跟住有個圓圈咁樣，跟住放個樟腦落去， 因為樟腦遇到水係會膨脹，咁啊 嗰啲玩意嘢啊， 咁啊嗱，其實仲有好多嘢玩嘅，嚟緊講緊掉線係一種。即係我哋叫賭博啦， 條線咁你抌咗一個抌咗出去先，跟住第二個就抌中嗰個就攞咗兩個。 佢個咪又有兩種玩法。頭先你呢種我淨掟佢嗰個咧，另外一種就拋出去先。就邊個近嗱一出界出界啦，未出界一界之前咧，就邊個最貼近界嗰就嗰個掟。 係啱啊！ 咁嗰個掟你咧就掟中咧就佢嘅。但係你記住喎，玩呢啲好大嘅地方嘅喎，唔係要近好容易掟中。 係啊， 就好大嘅地方嘅。要真係離遠掟個先耐嘅，咁你幻想下嗰個地方有幾大？ 冇膽都越掟越遠咯。我哋記得㗎。喂，不過你講呢賭錢咧，我諗起另外一種，即係介乎賭錢與賭錢之，即係唔賭錢之間係咩咧？就潛錢啦。 係錢唔錢，可能 IT Sir 就嗰時已經係青春期冇玩 士多啊嘛， 士多咁咧有一張嘢好大嘅， 搣一格搣出嚟咁啊，哇！ 咁咧初頭咧就好想循規蹈矩咧，前咩咧前啲波啊，咁啲波咧咁又咁細，咁有啲好大嘅，咁啊潛到好大個波就好開心嘅，原來細個中意大波，係咁就咁跟住咧就開始潛錢啦， 有糖啊，有咩嗰啲， 你有冇玩過啲？ 我相信我哋仲先過你哋， 係咩？係 嘛？我哋好早已經潛錢㗎啦，已經咁啊！但係話咧，仲有一樣嘢，你哋可能你哋冇學。我哋嗰時叻到夾錢買一張翻嚟， 哦， 跟住睇下個張喺邊度， 自己做裝啊？ 唔係， 哦， 嗱你咁啊，你我去鋪頭潛啊嘛， 因為全部都一樣嘅應該 係啦，原則上係嘛？咁即係證明咗我哋啲犯罪因子 好嘢，唔係啊？ 幾歲 啊？識變通啊？ 咁我哋嗰陣時咧，我最記得係幾個咧？嗱，佢我嗱佢咁嘅。通常就是100、100或者120或者100、100 有大版嘅， 一定係成長。 咁但係佢呢個咧八個 number 裏邊咧，可能未必係一嘅，但可能101就輸。但係咧，佢呢一張裏邊咧所擺嘅 number 咧，因為印刷問題啊嘛。 係。 咁我哋當時咧，我哋幾個人夾錢埋咧，就買一張。 好巧。 咁到後屘俾個老細知道。 又係你。 因為其實咧買呢啲嘢咧就係、是、要攞牌嘅嗰陣時。即係所以 攞牌咩？ 嗰個牌200嗰個要賣俾個人咧，要集住幾多張俾佢。 哦，因為屬於少少賭博性 啊嘛。咁我哋唔係啊嘛，我哋有啲攜仔叻噶嘛，就買到翻嚟，即係買一張。我好似記得，真唔知係佢個士多普個仔嚟出賣佢。 咁好事？ 係啊，因為我哋攞唔到噶。我記憶中就有咁啊玩意咯。咁啊，但係咧後屘咧就嗱，但我講咧仲好，仲得嘢就係、是、你要講翻呢樣嘢，就用仲好得講就係、是，你記唔記得佢哋將啲面係咪油咗佢嘅？你记唔记得？ 我真唔记得。 唔记得。所以咧，喺嗰阵时咧，对住啲拐仔咧，要谂好多办法嘅。咁我哋认得佢边个打边个。 嗯。 同埋认得嗰、那个。 唔俾你认面头嗰个公仔。 系啦。咁、 啊、 有时啲公仔你认到啦、啊，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你咧就知啲记号喺度。 系。 整鬼做个知嘅，咁啊好似唔系啦，就游咗佢，游咗佢，等你乜都睇唔到，你潜咗。咁到最收尾，佢发觉咗之后咧，就醒目啦。就搣曬出嚟， 嗯， 真係潛， 自己抽， 真係潛啦。 哦，嗰真係潛啦， 真係潛啦，就唔係搣啦，就潛啦。 我都記得係抽咩潛到五毫子啊， 係啊，佢有嘅，唔係佢有嘅，寫俾你噶嘛，101又幾多錢，咩咁啊幾多錢， 有表喺度噶嘛。 咁啊最早期，其實佢最原始嘅就所謂潛波啊嘛， 我哋潛波咯， 潛波啊嘛，最早期。咁啊後期有啲人諗到就我哋，即係賭博長大，即係。類似賭博咁樣咯， 好多 錢都冇錢，有你潛一個，即係咁啦。咁嗰啲鋪頭咧，嗱講起呢啲咧，我諗起今晚即係全城山機唔睇台慶啦嚇。 你咁台慶咩？ 係，我記得49年前嘅今日咧，即係我題外話嚟嘅。咁啊，真係諗起香港咧，即係諗起即係好感觸啊！今日聽到啊，係喎，由49年前嘅今日咧。佢好似唔係今日嘅，應該係23號，應該禮拜日。 梗係唔係啦，改。 佢係十一，佢好似係11月23日。我諸如此類係呢，都係呢幾日嘅。嗰時覺得好奇怪，點解懟條線上去？因為我哋細個睇電視咧，就嚟啲呼聲 有線 就駁落去噶嘛。啊，點解幾時發明得咁犀利嘅，可以咁樣懟條線，懟條天線，仲彩色嘅喎？唔係，sorry， 黑白 先， 黑白嘅。咁我哋嗰陣時要睇咧，就係睇電視。初就俾你睇咗第一次，第二次收錢啦。即係開台嗰 嘅 trial version， 因為開台嗰剎那一睇， 即係依家好多網站都係咁啦。 係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啦。 哦，正路啊。喂，不過你講起賭錢咧，我諗起咧，我細個仲離譜，我老豆老母佢哋咧新年點咧，即係講去玩啦嚇，賭錢。我哋四兄弟姊妹咁啊，隔一年嘅啫，屋企嗰四兄弟姊妹就好接近嘅。咁啊點咧？新年有冇人俾10蚊我哋打1、2號？ 系 咁，其實咧嗱，你唔好話會唔會喪志喎。其實響我覺得麻雀係幾好嘅一個策略啊，即係一個博弈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嗰陣時，其實係可以諗到，咦？你做索子啊，收起佢，我唔俾你。其實係一種商業嘅一種買賣啊，咁嘅一個模式嚟嘅。 你兄弟姊妹自己玩啫，即係同啲出外邊啲朋友仔啊，即係街童咁樣。 嗯， 我哋就開大檔噶啦。而家係金錢冇好貴噶啦，以前有 啊。因為咧。以前咧又要講當年啦咁啊， 冇呢個。 以前咧，記住 叫大賭三天。 係。 咁大賭三天就是初一、 初二、初三。 年三十晚開始就賭到初三嘅。 晚到識㗎。 嗰陣時咧就三日咧，啲差人都唔拉嘅，點樣賭都唔拉。咁你喺街度魚蝦蟹買㗎。係 啊。 喺條街買嘅。魚蝦蟹啦，即係魚蝦蟹啫，嗰時賭冇大細嗰啲都冇嘅。咁啊大賭三天，咁啊唔收錢嘅嗰嘅。 我又想請教你關於民生嘅。其實而家香港咧年初一、初二、三係咪真係唔抄牌？ 誒唔係，一絕對唔 係。啊冇㗎啦嘛，你冷知識啊，大家知道冇。 唔係咁樣嗱其實咧真正咧，即係我認識啲警察咧，佢都係唔抄牌嘅。係你記住。 因為佢哋 而家都係唔抄嘅，佢而家都係唔抄嘅。但係冇明文規定，但係因為而家香港有投訴噶嘛。所以係㗎，投訴佢就抄。你而家留意到㗎，就算禮拜日好多時，將軍澳好多地方擺車都係冇人抄，但係一投訴就抄。嗱，你話嗰三日唔抄牌咧，就自己呃自己嘅啫。 哦。 冇規定㗎，但係 希望唔抄啫。 但係唔係佢係唔抄嘅，佢本身個意願都係唔抄嘅，記住， 始終都係一啲好負面嘅嘢，都 唔係因為冇意思啦，過年冇乜意思啦，即係大家事實上過年擺曬車出嚟，咁最主要個態度。但係我諗佢十年呢十年開始抄翻嘅，主要就係投訴啦。第一、第二就係 你真係阻到緊要， 阻到緊要啊！因為你唔抄咧，事實上有啲地方咧，啲舊嘅屋村咧就好撈舊㗎，你唔抄真係唔掂嘅，即係咁講。 即係我同學啊，邊個？佢話淨朝長洲環道擺到滿車，你點啫？冇 咁啊！喂，嗱，咁啊，撐遠少少啦，咁啊，翻埋嚟啊！咁我講我哋啲兒時玩具，繼續講我哋兒時玩具啦。咁啊，你上有冇玩過搖搖啊？ 有。 你係點玩？ 唔係搖搖啊！嗰個搖搖我未玩過。 冇錯啦， 即係嗰個台灣嘅搖搖我未玩過。 嗱，嗰陣時我早記得嘅歡樂今宵咧， 羅素搖搖啊嘛， 搖搖邊個出嚟介紹啊？ 邊個就唔記得啦？ 何必 係咪？ 何守信？ 因為我哋嗰陣時見到有屋村咧，真係有羅素搖搖出嘟嘟嘟嘟嘅牌汽水品牌上嚟，真係有對搖搖表演。 好，不如咧我就講搖搖啊！你講搖搖，講遠啲 嚇。 咁其實有搖搖咧，就我幾歲大已經有搖搖噶啦有呢樣嘢噶啦嚇。咁我呢就自己做添。 我未做過搖搖， 未做過咧木嘅。 一陣講啲自制玩具先。 咁啊木嘅，咁啊木搖搖就點樣嗰啲木咧就索埋咁樣嚟玩嘅。咁其實基本上咧，我哋都學佢本身。咁啊最早嘅搖搖出咧就可口可樂。 係 講得 你叫咩？唔緊要，可口可樂咩？ 羅素搖搖啊嘛， 叫羅素搖搖咩？ 係啊，叫羅素搖搖。 唔係我哋嗰時最早期咧就點咧就買嘅又有， 係 咁買嘅有，送嘅有，咁啊多數咧貪心。 开汽水， 系啦， 汽水盖里边。 咁我哋早期系卖嘅，中意卖，咁就好流，好兴玩噶。我哋细路仔都系其中一个好兴玩嘅玩意嚟噶，摇摇都系。 吴孟达嗰阵时都玩得好劲噶，阿达哥，阿达哥系。 唔系，佢哋玩到后期啊，技术啦。 狗仔行路啊， 我哋细路仔嗰时就系肥低佢，七蚊就肥低佢三上嚟嘅啫。我哋就简单啲嘅。 嗰啲劲嗰啲系咁揈噶嘛。 系，呢个当然啦，嗰啲技巧啦。 我其实我单手都好多下嘅，嗰时咧。有個比賽咧就係鬥耐， 咁樣咩千抽啊嘛，唔係等於轉 嗱嗰個花式，另一個咧就係純粹睇你呢個，咁最叻都有兩手，我都唔知點解可以兩隻手嗰啲人， 佢條繩索過㗎，佢條繩唔同一般嗰啲有個大圈㗎， 唔係同埋你手嗰度咧轉得快，你靠你手指嚟轉， 同埋嗰個機率係要好平均 啊，我冇留意啊，因為我。 個圈唔同㗎，條繩 到你留聲搖搖嘅時間，我啊諗起嗰個搖搖㗎啦，唔係呢個。 咦？咁有？ 咦？咁有惑嘅喂？喂，仲有咧都係自制玩具。嗱，其實頭先我講咗部分啦，雪條棍，我仲記得一啲嘅，例如話節日咧自玩，即係啲自制玩具，例如話中秋節，中秋咩自制玩具？嗱，你講先啦。 推攞個牛奶乜嚟，攞個線碌嚟推嗰啲燈啦，轉啊轉啊嗰啲叫我哋唔識咁樣，有牛奶罐，下面有個線碌。一條鐵線咁樣推住咁行轉啊轉啊轉，你玩過未啊？ 好斯文 啊！ 中間我淨係識波粒同埋爆炸， 即係啦，嗰啲係啦，出嚟啦。咁我哋嗰時咧就咁噶嘛，啲牛奶乜穿穿佢，下面有個線碌，咁樣推住佢行，咁然後咧佢轉就好似警車咁樣轉下轉下嘅。第一、第二咧， 你先 碌油，碌油， 碌油係碌油，做燈籠啊， 碌油做燈籠 係啊。好靚嘅， 燒臘煲臘啊嗰啲啊， 煲臘做火球啊嘛，好開心。 咁我哋以前咧細個咧就會到中秋節之前咧，學校都做燈籠嘅 喎。 要啊， 勞作要做個燈籠嘅。 你咁好。 咁啊，係，但係佢係都好，我哋可能其實好得意啊。嗰時我哋讀官立小學咧， 有個好處咧，佢個資源係好似又唔係好多，但係咧佢應有嘅都有嘅。譬如我零五年級就木工堂噶，你聽上過未？ 我冇。 嗱，我哋咁即係講翻轉頭咧，又行遠少少講咧，點解我哋識整咁多嘢咧？就我零五年級開始咧就咁樣嘅，男仔咧就上木工堂， 女仔 家政係啦。咁家政好靚喎，家政室又煮飯又成個樣啊。咁我哋嗰陣時每一即係當然係講四五年級開始啦。咁之前咧就會做燈籠嘅。咁做燈籠好多種做法嘅，就唔係話咩用竹籤啊咁啊，冇咁高深。就叫你做一個燈籠，你又你本事嘅，你咪做到可以點蠟燭咯。唔好就求其整個箱啊，接一個四方盒都得嘅。 唔係用竹篾做嘅咩？ 咁啊，但係咧。我哋知最多人用咩做啊？就月餅盒。 哦，係 嗰啲紙皮月餅盒， 整穿個窿係嘛？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剪咗佢啊！即係總之係靠個紙月餅盒就好中意嘅。咁我哋以前月餅盒差唔多全部都 係咩嗰啲咧？係又講 奇話孩子啊！唔緊要啊！嗱，以前啲月餅咧，我哋啲月餅盒紙盒噶嘛。 嗯。 咩供四蚊就餅十盒嗰啲，你都未聽過。 月餅會啊嘛。 月餅會啊嘛。咁嗰啲咩餅店嗰啲咧咁啊？你頭先講奇畫啊、瓊畫嗰啲好巴閉啊，咁我哋後生即係後生，我哋細個嗰時屋企就冇呢樣嘢，我哋叫供月餅會啊，咁啊成日講古咯講啊，咁啊阿鄭君綿咧就喺石硖尾開間唔知咩餅鋪啊，走咗佬啊，遺臭萬年嘅， 聽講過， 咁啊供四蚊就餅十盒啊嘛，即係你十二期供四蚊，就整兩個豬仔餅俾你，咁我哋嗰時係靠嗰啲嚟做燈籠， 仲有喎， 因為我哋一定係月中秋節之前已經有月餅噶嘛，我哋唔會好似而家。咩？中秋節幾日就攞月餅冇？我一早初八月初幾就攞月餅。 你嗰時朗口鐘啊，我哋咪用啲搪瓷嘅。咁我哋就將個蠟燭擺喺度。 係係。 咁即係當電筒咯。 係。 咁攞住嚟。 有。 仲有。 哇！你都奢侈喎。 我舊咗嘅，用舊咗嘅。 我最記得過你嘅先有啲哥哥係攞啲汽水蓋揼扁佢穿兩個窿，穿兩條線街啊！ 係嗱，呢個就唔係中秋嘅， 係平時都係。 嗱呢個咧就好暴力，又要講翻住啦。有呢個唔喺我哋當時就唔覺得暴力嘅。 磨尖呢啲， 但係咧，我哋冇諗過後果啊， 係嘛？ 就飛出嚟嗰下， 係好勁， 你明唔明啊？你街係冇嘢㗎，一飛出嚟你失控咧，插咁有，我話你唔知幾多人破相㗎啦，應該樣。咁你講起呢啲揼呢啲咧，咁我哋細路仔咧。就有兩種做法，因為我住近火車橋啊，我喺九大東東嗰條咧。咁我哋咧嗰陣時係好中意揾啲鐵釘啊，即係頭先講啲汽水蓋 啊， 咁個汽水蓋咧，但係火車碌汽水蓋咧就一定飛走咗嘅，佢碌唔掂啊，因為佢輕啊嘛， 會跣啊嘛。 但係鐵釘咧就整個劍仔嚟嘅。 哦，劍仔有啲膠劍仔應該要俾啊， 我哋整住嗰啲。鐵釘咧就係劍仔，翻嚟揾鐵釘易揾喎嗰陣時，係哇咁奇怪喎，咁我哋走咗咁啊走去火車橋咁啊， 喂都幾危險喎，其實都嗰陣時啲九廣鐵路都仲係嗰只柴油車啊嘛， 好難唔好食 啫，你走嚟走去十次都未行到埋你身邊啊，火車大佬， 喂嗰時仲有雞髀食添啊，上高， 唔係呢個問題啊，直情係咁樣啦。火車橋係開放噶嘛？ 係啊，你冇難冇成噶嘛？ 喂，同啲咪先，我見到啱啱睇到啲網友打招呼啦，阿馬明姐啦，你個阿李來啊， 李來， 佢話喂，佢話嗰陣時咧有隊九巴好勁啊， 仲 有 咩 南巴大戰啊？喂，佢喂幾多歲其實啊？你個 佢肯定未見過啦， 係嘛？咁啊，佢講嘅啫係嘛？仲有嗰位馬讀者咧就好殘忍嘅，佢話細個將啲曱甴滴蠟。滴落六隻腳度又幾好玩喎！ 喂，都喂呢個遊戲唔錯， 呢個遊戲唔錯。 所以大個都玩滴蠟㗎呢啲。 哦，亦都好啊！喂，嗱，其實仲除咗搖搖之外咧，仲有啲遊戲咧，我哋細個玩嘅。嗱，民居都玩到嘅喎，例如話將個筆盒啦。咁我而家有我哋會將啲筆盒你 po 上 Facebook 度啦。咁咧呢只筆盒咧，我最記得㗎啦，可以咧變金剛嘅，咁打開好多機關嘅。拔起 嗱，我哋冇啦。 嗱，你又冇啦，因為我哋呢度讀緊書啦。咁啊，整起咧支筆嗰個位咧， 你筆就咁樣， 係啊，即係咁啊，就似咩似火箭炮，跟住咁攔住咁樣懟落前面嗰個人度咯。咁好多嘢玩嘅。咁啊，仲有係咩啦？東南西北啦， 係啦。 哦，嗰個接角啊，揾啲紙嚟接角。 喂， 東南西北，我哋玩嗰陣時細個咧，東南西北咧，咩東七、乜東三啊、二四啊啲咁咧，咁整完之後咧，例牌咧嗱，一就八婆啊、衰嘢啊，冇好噶嘛。 其實粒色咁啫嘛，即係你要做啲咩動作啊，玩啲咩咁樣。 但係其實我真講真，你叫我接，我真係唔記得咗。 哇！ 折紙其實折紙啦，我哋仲有細個折紙啦， 折炮仗咧，拍嗰下咧。 啊，系啦，炮折炮仗。 我折紙係差唔多流傳到好耐㗎啦，好多嘢折㗎嘛。係，頭先我折呢只盒咪， 係啊，都係 咁，你折飛機嘅啫。我哋嗰陣， 我哋折殼啦，折飛機啦， 折飛機嘅啫，多數都係。 我哋用條嗰啲手巾仔，我因為細用手巾仔嘅，我哋冇咁多資源話即係紙巾啲嘅，就手巾仔又折咩？折個胸圍都 係， 知唔知啊？ 知 折個胸圍，但我真係諗唔翻嘅， 好少 㗎嘛。係，仲有嗰個仲有折嗰個波嘅用紙。用紙接到個波嘅，你知唔知啊？我呢時知點接啊？ 吹啊嘛！ 喂，一間麻煩響 break 嗰時接到個喺度俾大家 接到個三個人咁就呼咁吹個波出嚟。 咁當然啦，俾阿許冠傑唱嗰首《紙船》咧， 哇，好難嚟。 咁咪真係，咁佢真係接個紙船出嚟。 紙船咪西貢咋？ 你西貢嗰個咪見到咯？ 係啊， 小心喺 個廁所出邊嗰只紙船，唔係即係個紙船嘅形 啊！ 我哋以前咪咁接嘅咯。 仲有嗰個阿 Lens 應該擺上去啦，嗰個士兵綠色嗰啲士兵咧， 綠色兵仔好 玩。兵仔，仲有嗰啲劍仔。嗱，頭先你講劍仔咧。我仲想講啦，你講啲劍仔，我哋玩咧就包包啲劍仔。咁咧，嗰邊我最記得有條 蛇刀， 蛇刀係 金蛇郎君。 咁我中意用劍嘅， 但係劍係最好打嘅，即係劍係最挑到啊，因為佢少彎咁。 你哋玩就玩過啊，咁我哋細路仔做童工啊做過。 誒，呢嚿粒就係做呢啲啊， 搣嚿粒啊。 哦，就係嗰只 你知你劍底啊 ，lego 之前 嚿粒，嚿粒 唔係啊。就算你而家你啲劍呢啲咧， 係啊，都要搣筍口噶嘛，係啊， 搣筍口啊，成日講得啱啊。咁你，我哋真係玩都冇玩過，睇啲公仔啫嘛。 係， 我由公仔眼就遊過，玩公仔冇玩過。 我都有， 即係 我都有，即係我都有。 咪穿膠花啊，穿過。以前啲阿隔離咧，嬸嬸就拎膠花翻嚟一皮， 一攞 穿 咯， 係啊，攞攞 一攞攞 一攞幾多啊？ 咁啊， 一攞幾多隻啊？ 因為我住嗰陣時，我住屯門咧。 其實咧，我哋進而咧就去到呢啲死物咧，開始我哋。我覺得我哋後期見到啲僆仔或者青春，我哋大少少，開始機械化少少。 係， 你覺得係咪？ 係，冇咗嗰種我哋嗰種原創性。 係啊， 我哋細個玩咩何濟公頭先講啲咩冰竹賊啊咩？我嗰日都問我女噶，你哋仲有冇嗰個儀式嘅？點指冰冰點著誰人做大兵？ 你問下有冇識人識玩一二三紅綠燈咯？ 點指賊賊點著誰人做大賊？上兵下賊。係咪啊？咁講，我哋有啲口鉛㗎嘛， 冇曬呢啲㗎 啦，冇口鉛㗎嘛以前。 嗱，我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近上年我去日本咧參觀一間幼兒園咧，啊俾我見到佢玩呢啲嘢，當然唔係好似我哋咁啦，但係佢哋都係遊戲咁樣，喂紅綠燈嗰啲，即係類似咁樣，佢哋係有 保存翻呢啲， 保存呢啲㗎，佢保存。 其實呢啲先至係最根深蒂固，地靈有時間合群 啊， 但係 有時間都揾個女學下木琴啦，大佬而家，大佬吹乜都好啦，大佬。 你講冇錯啊，我正正就係 事不離實啦，呢啲嘢而家邊度可能？唔係啊，根本而家啲細路仔係冇我哋當年，因為我哋嗱第一我哋閒置嘅時間多，係啊，同埋我哋功課少啊，啊即係老實講。你係我哋去到六年級啦，已經，且一個鐘頭乜都做曬，即係我假設啦，一個鐘頭乜功課做曬，去到六年級啦，會考啦，叫做幾包嘅都係咁多。咁我哋咪多閒置時間。咁你咁我以前啲主地方細咧，兄弟姊妹多咧，嗰啲阿媽阿爸咧就希望你出街，你大佬你唔好喺度搞搞震，即係 放子妖， 咁你出去咩都出去做啦，放子妖啊，諸如此類。 釣魚釣魚。 咁除咗呢啲玩具之外，仲有嗰個挑嗰個籤咯，我仲記得。 竹籤 啊， 有膠籤啊，又有膠籤。 竹籤唔係一扎揸住咁攬散開，跟住抽咯，跟住挑開人。 唔係挑。 咁咧就好多爭議嘅，咁你就話：喂，你喐咗？ 係啊， 冇喐。哇，拗兩年都未拗完啊！ 你講太平天國，嗰個都係啦。你畫咗太平天國，跟住攞支筆咁篤住咁。 因為我哋嗰陣時係畫噶嘛，唔係而家嗰啲有，我哋唔知粉筆畫嘅。太平天国啊，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啊攞住条链，咁通常系咩咧？系嗰啲唔知可能嗰啲唔知咩铁链仔嗰啲咧，即系锁匙扣嗰啲铁链咧，就背住面，然之后掉后边，咁然之后咪玩咯，咁跳，咁如果掉得唔小心，跳得远得滞嘅话，你系跳唔到噶啦嘛，系咪先？嗰时喂，除咗呢之外，喂，哇，好多嘢讲啊，仲有啲例如话， 几多唔晒， 仲有啲咩咧？嗱，讲少少，嗱，反正少少时间啦，讲我哋中学嗰阵时玩啲咩咧？Casio 唔怕啦，开名啦， 嘟嘟嘟嘟， 系啦，嗰只 嘟嘟嘟嘟， 阿 Les 有玩过啊？ 咩玩嗰、那個玩嗰、那個 Castle 嗰個遊戲機咧，就咩咧？19283746咁咧就食咗一個數字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Castle 有個卡，即係嗰啲嘅 scientific 嘅 calculator 咧，就撳個唔知 IN。唔知 integer 定乜嘢，跟住撳一個撳嗰個一個一點嗰個掣咧，就會俾個亂數出嚟嘅，有三個亂數出嚟，就零點幾幾幾嘅。夜做咩啊？玩三公啊！ 哦，係啊， 係嘛？你記得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呢個咁同埋頭先嗰個嗰、那個咁樣， 手錶都有啦， 手錶有，全部都有。咁變咗呢啲，喂，全部都要工具嘅。咁啊，一陣間不如我哋咧講講咩咧？講下我哋啲遊樂場啊，有啊啲即係啲有地方性。我頭先聽你講啲咩？哇！啲桌球室好精彩。 哇！ 聽下你先講咩先。陣間嚟再嚟，頭先好啲。